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回对。 经典名段。 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其实这个段子是受一出地方戏的启发，地方戏《关公战秦琼》也叫《唐汉斗》，主要讲的是一位书生自幼与一位小姐订婚，但书生家道中落后，小姐之父起意退婚，小姐遂与书生相约于关帝庙互诉心曲，并将配饰赠与书生。两人分手后，庙里的关帝周仓大为不满，认为两人玷污圣庙，关羽遂派周仓去捉拿书生，但行至书生家门前时，却遇到门神秦琼尉迟恭的阻挡，周仓于是就请来了关羽，就引起关公战秦琼，直到惊动玉皇大帝出面调解，最后是书生高中一锦还乡，形成洞房花烛大团圆的结局。今天我们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与关公战秦琼异曲同工的相声段子《罗成戏貂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罗成戏貂蝉》本是相声怪杰张杰尧的作品，后来张杰尧从西安来到北京曲艺团，把这段相声传给了王长友。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王长友又将这段相声传给了王千祥。下面就请您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 啊，这个庄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哦，是句行话。 也就是行话。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啊，我根本就不会。 哦，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哎，这就叫装锅。哦，是这么回事。 哎，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啊我钻的是不错。 是 啊，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他姓什么呀？ 姓林，叫林慧秋。 他是唱哪工的？ 唱花旦的。 哦，是个青衣花旦，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怎么叫钻锅林呢？ 能钻呢。 是啊，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 戏貂蝉。 哦，这出戏我知道。 啊，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嗯，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奉义亭吕布戏貂蝉， 对吧？啊，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那是 罗成戏貂蝉。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是不是？啊，对呀， 啊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在哪儿唱的？ 演堂会戏，在人家里唱的。 给人唱这个？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那是 他本家点的。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 哦，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是啊，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嘛。 枪毙？ 嗯， 因为什么呀？ 演一出戏演砸了。 唱的什么戏？ 《贾家楼》。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对，就是这出戏。 你扮什么角色？ 我演罗成啊。 这道对攻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少事儿。 哎，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他就是个热闹戏。 演半截，张宗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哦，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他嚷嚷什么呀？